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73集，孤独重影。 这怎么回事？ 被拉入半空的江瑶顿时大惊，下意识的就要挣扎，然而那道缠绕在腰间的光索此时却忽然向后一扯，身不由己的江瑶顿时倒飞了出去，哗的一声飞上了左侧一处楼房房顶，堪堪撞进了一个清瘦人影的怀中。 嘘，别出声。 一道熟悉的声音随着呼吸传入耳畔，惊魂未定的江瑶转头一看，赫然发现接着自己的竟然是先前在沙特巴酒吧中招待自己的那名侍者小哥，而此时这名小哥正神情严肃地盯着下方赶来的一众人影，并拉着江瑶迅速引入了屋顶的一处烟囱之后。 哎，人呢？奇怪，刚才还在这儿呢。 追至的人影在弄堂口停住了脚步，在酒吧前方左顾右盼，似乎对目标的忽然消失很是疑惑。 说起来，刚才忽然吹起了股妖风，该不会是那半妖施展了什么邪法，搞了个调虎离山？好啊，竟敢算计老子，等老子逮着他，非扒了他的皮。 可是老大，现在那半妖应该已经跑远了，那咱们 还能怎么样？走啊，一群废物。 晃过神来的众人捶胸顿足，但又束手无策，只能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弄堂口，四散而去。而眼见危机解除，江瑶的神经也终于微微放松了下来，但他很快又想起了什么，连忙挣脱了身旁侍者小哥抱着他的手臂，警惕地拉开了一段距离。 哎呀，紧张什么呀？以为我会因为你之前在酒吧里闹事就害你吗？ 侍者小哥呵呵一笑，抬手将缠绕在江瑶腰间的淡黄光锁收入掌心之中。 你呀，还是那么喜欢到处惹事，真是服了你了。 你是？ 江瑶诧异地望着面前的侍者小哥，又低头看了眼对方手中那根似曾相识的淡黄光锁，脸上顿时浮现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你难道是？ 嘿嘿，好久不见，想我了没？ 侍者小哥轻笑着，伸手往自己脸上轻轻抚过，随着一阵法术光芒的闪烁，伪装的人皮面具被撤了下来，露出了那张江瑶挂念已久的清瘦脸庞，以及那双美丽而妖异的金银异瞳。 陆星月， 见到许久未见的故人突然出现在面前，江瑶顿时喜出望外。自从当初幽冥界一别之后，江瑶就再也没有得到过陆星月的下落。虽然他也试着去打探过，但后来也因为长幼山事件而耽搁了下来。而如今在这里再次重逢，着实令江瑶又惊又喜。 你怎么会在这儿？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 江瑶连忙问道。 这个嘛，说来话长。 陆星月把手一摊，脸上一副无奈的样子。 回地界后，我休养了一段时日，毕竟当初在幽冥界受的伤不轻，不过现在都好了。 真的都痊愈了？ 嘿，那当然。 陆星月笑着，生怕江瑶不信似的，故意挥了挥胳膊。 伤好之后，我本来有想来找你的，但发现你被灵玉台的人保护着，而以我这样的江湖身份也不太方便与你过多接触，所以我就决定自己一个人行动了。 一个人行动？ 江瑶望着陆星月那张逐渐沉静下来的脸庞，马上意识到了什么。 你该不会是在探查镇魂石的下落吧？ 没错。 提及镇魂石，陆星月脸上的笑意便渐渐消隐了下去，他低下头， 从怀中掏出了一枚古朴小巧的特制指南针。江瑶一眼便认出，那是当初青鸟所留给陆星月的遗物，星旋盘。 当初我义父被人所蛊惑，用镇魂石犯下了罪孽，最后还遭对方灭口，只留下了一缕元神。 陆星月望着星旋盘上那道指向东方的指针，金银双瞳中涌动的不只是悲伤，更有某种难以抑制的怒火。 那个黑手一直躲在幕后，不断操纵着镇魂石四处害人，但我绝不会允许我义父的悲剧再次发生，这是我心中对义父的承诺。而要抓住那名幕后黑手，镇魂石是唯一的线索。 所以你刻意装成逝者的样子来到沙头吧，就是为了打探镇魂石的下落。 江瑶看着陆星月那身伪装的逝者服装，顿时明白了他的用意。 嗯，可以这样说吧，不过我也没料到你会出现在这儿，所以当初看到你进酒吧时还真吓了我一跳呢。 陆星月说着收起了手中的星旋盘，抬头看向江瑶。 我想你之所以会来这儿，应该也是和我同样的理由吧。 我来到这儿也是因为阴差阳错，不过这不是重点。 江瑶顿了顿，突然话锋一转， 我刚得到消息说今年的丰都鬼市上会拍卖镇魂石。 嗯，我已经知道了。 陆星月点头说着，似乎并不惊讶。 事实上地下江湖世界里早已经传开了，只不过今年的鬼市不但需要有鬼市邀请函，还要通过什么考验后才能参与。 考验什么的姑且不论，鬼市邀请函首先就是道门槛。其实我原本有一张邀请函的，只可惜…… 一想起那张被吴顺走的珍贵邀请函，江瑶的脸色不由变得复杂了几分。 哼，不过是鬼市邀请函嘛，小事一桩。 比起江瑶那一般愁云惨淡的样子，陆星月倒是一脸轻松。只见他从身上摸出了两张黑色卡片，在江瑶面前晃了晃。 看，这是什么？ 这是鬼市邀请函。 见到陆星月手中那两张熟悉的黑色卡片，江瑶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而且还有两张。 嘿嘿，你以为我打扮成这样混入沙斗吧是干嘛去的？ 陆星月一脸坏笑道。 不过嘛，也多亏了你在酒吧里这么一闹，我才能顺利得手。要知道最近的交易市场里鬼市邀请函可热门的很呢，带着这东西的家伙可不在少数。 但顺走别人的邀请函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吧，当时现场那么乱，谁知道是谁动的手。 陆星月撇撇嘴说道。 再说了，地下江湖里这种阴险事多了去了，我手上的这两张搞不好也是赃物，就是从像你这样的傻小子身上摸走的。 好吧。 见到失而复得的邀请函，江瑶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多少是落了下来，也顾不上这东西是怎么来的了。 话说回来，你小子也真够有胆子的呀，竟然敢在沙都巴那种地方闹事，万一被抓到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陆星月摇摇头，小心地把两张邀请函收入怀中，对着江瑶嘀咕道。 当初看到那孩子被这样虐待，我又怎么可能坐视不理呢？ 江瑶坐在屋顶上，抬头眺望着远处朦胧的闹市灯光，喃喃说道。 我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生父是谁，小时候起就被人骂作野种，受尽欺负。特别是十年前继父出事后，我被认定为弑父凶手，众叛亲离，连妈妈都厌恶我，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 陆星月诧异地看了眼江瑶，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所以啊，看到吴那个样子，我就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不过我比他幸运的是，我有师父的照顾和庇护，而他却…… 江瑶低下头，回想起吴那张空洞的近乎麻木的眼神，心中没来由的一阵抽搐。 我知道我的行动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但我也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打成这样而什么也不做，这与他是不是人类半点关系都没有。 哎，我知道你这人正义感爆棚，不过你这么一闹，对吴来说未必是好事。 陆星月叹了口气说道， 就算他暂时逃走了，但以他的身份又如何能在人类或妖类的世界中立足呢？到头来还不得回到他养父身边，到时候他所经历的折磨可就不只是挨一酒瓶子了。 他不会再回他养父身边了，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江瑶认真地说道，我让他先去找我的一个朋友，后续我会想办法说服灵玉台那边给他庇护，再不济我会照顾他，就像当初师父照顾我一样。 你啊，哎，算了，其实如果当初不是义父把我从路边捡回来，我可能也不会站在这里，所以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我义不容辞。 陆星月无奈地笑了笑，站起了身子， 一直窝在屋顶也不是办法，我们先离开这儿吧。 说着，陆星月再次抽出了掌心中的淡黄光锁，伸手一挥，缠绕上了边上的屋檐一角。 来，抓紧我，我带你下。 话说一半，陆星月忽然像是察觉到了什么，脸色一变的同时，声音也变得更加急促。 不好，那家伙跟来了，快快快，赶快走。 那家伙？ 江瑶诧异道， 你指的是？哎呀，是某个跟踪狂。 陆星月急了，连忙上前一把拉住了江瑶。 我好不容易才摆脱了那家伙，再不走可要被逮到了。 你说谁是跟踪狂？带着一丝不满的低语忽然回荡在两人的身旁，只见溅起的狂风中，一道人影在月色中从天而降，冷冷地俯视着江瑶与陆星月两人。